你别不理我呀呗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96章，寻找。 袁子峰回到家里，李琴叔还在忙着。如果不是看到苏甜甜发了条朋友圈说今天忙到七彩爆炸，袁子峰都要觉得对方是在糊弄自己，故意躲着自己了。晚上十点多的样子，袁子峰终于收到李琴叔的回复。 抱歉，明天就要开始签售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商议好，所以今天晚上加了班，一直都没时间看手机。 袁子峰本来想晾一晾他，但李琴叔的回复发过来的时候，他也顾不上晾不晾了，二话不说给对方拨了视频电话过去。 怎么了？ 那个在洗脸啊。手机那头的视频对着天花板，李琴叔的手影影绰绰地从上面闪过去，有水声，听动静应该是在洗漱。 嗯，今天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好不容易才结束。 有必要吗？有些事儿你就交给下属去做，没必要事事亲力亲为。 有些事儿他们不熟练，要是时间够的话就让他们去试试了，这不是时间很紧吗？我上手反倒更快一些。 袁子峰在床上翻了个身，一只手抱着枕头脱口而出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没确定。哎，我的房子怎么样了？ 那个挺好，我今天去看了一眼，搬了点东西过去，没什么问题。 嗯，那就好。 李琴叔含糊着说完，刷了牙松了口气。 好累啊，终于能在床上靠一会儿了。 袁子峰仔细地听着那头传来的稀稀疏疏的声音和电流声，无声地勾了勾嘴角，似乎李琴叔的每个动作都能牵动着他的情绪。过了大概两三分钟，李琴叔坐了下去，袁子峰这才开口继续道。今天去参加了谢了东的告白仪式。 嗯，是吗？怎么告白的？ 屋子里都是蜡烛，还有气球，蛋糕足足有人脑袋三四个那么大，还一群人站在一旁放彩蛋。苗元虎进来的时候倒是挺淡定，估计是谢了东这样的事儿做多了，就没有了什么惊喜感。那个，李琴说，你觉得呢？袁子峰说完，呼吸微屏，等待着李琴叔的回答，可他等来的却只是均匀的呼吸声。李琴叔，那头的人没有回答，甚至打起了轻微的鼾声。睡着了？袁子峰声音压低了些，垂下眼眸，认真地看着那头的视频，对着某不知名处的被单和墙角。看来真的睡着了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却没舍得把视频给关掉。即便只是听到李琴叔的呼吸声，袁子峰也觉得生活里充实了不少，不再有之前那种不知所措的空茫感。唉，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件事儿做吧。视频通了一夜，直到李琴叔的手机电量耗尽自动关机了。那边呼吸消失的瞬间，袁子峰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顿了顿才缓过来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。捏了捏眉角，坐起身来，看了眼手机，还剩最后的几格电，时间是凌晨4点半。 窗外的天际刚刚泛起一度白，昏暗的霞光似乎要穿透云层，将整个世界染作通透的一片。袁子峰在床上坐了会儿，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匆忙抓起手机和身份证就要出了门。老爷子早上叫声一般5:30就起了，今天起得更早一些，看到他都傻了。 你这是干嘛去啊？ 出去旅游。哎，老头，那个车我开走了啊。 去哪儿？ 袁子峰想了想才意识到李琴书是在哪里出差，他并不清楚，微微一顿，随口编了个地方。 啊，去吧，别委屈了自己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买头等舱的机票。 袁子峰挥了挥手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外跑。苏甜甜接到袁子峰电话时还挺愣的，大早上的脑子也没缓过来，就听到袁子峰问他：你们在哪儿呢？ 蜀城啊，怎么了？ 没，谢了啊。袁子峰飞快挂断电话，买了一张去蜀城的机票。苏甜甜迷茫地看着挂断的手机，半天才反应过来。 袁子峰该不会是打算过来吧？ 她是个情商挺高的姑娘，自然不会不识趣地再去问袁子峰，更不会主动告诉李琴树，于是只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，洗漱完了出了门了。李琴书已经忙起来了，大早上的接了刚从机场过来的全国各地的作者，忙得像陀螺，脚不沾地。偏生其他人倒是挺闲的，有一场下午的签售就在酒店附近的一家书店里，一切倒是都准备好了，只差点细枝末节的东西。他安排好作者，终于抓着时间喝了口水。苏甜甜拿了个面包送上去。 秦叔哥，你先吃点早饭吧。 你们吃吧，我没事。那边说音响出了点问题，我过去看看。 嗯，不管怎么说，早饭你得……哎！ 他话一顿，没说完，李秦叔就走了。顿时尴尬万分地清了清嗓子，叹了口气。李琴书是真忙的，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几乎是这边解决了，那边的问题又出来了，只好跟个无头苍蝇似的在厂子里转来转去的，忙的时候不觉得，稍微一停顿下来才意识到自己这胃真的有点疼啊。但眼看着马上就要到中午了，李琴书也没顾上找人去帮忙买东西，只能强忍住继续吩咐搭建台子的人再增加一个护栏。他靠在护栏上，轻轻捂住自己的胃，眉头皱了皱。 李主编，这边安排的签到地点需不需要换个更？ 说话的人抬起头，看到他苍白的脸一顿。 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 我没事，你继续说。 来人张了张嘴，刚要说话，一只手却突然支了出来，一股诱人的皮蛋瘦肉粥的清香入了鼻，李琴叔不由得一愣。他微微侧身看向身后的人，袁子峰半靠在栏杆上，一只手懒懒散散地搭在上面，眉头一挑，眼底略有些不耐烦，声音微低道：李琴叔，你照顾别人倒挺厉害的，到自己身上怎么就这么不在意啊？ 哎，子峰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